对应的是做作业的时间过长，校外课业负担重。对此，教育部发文要求强化年级组和学科组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的统筹管理，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强化实践性作业，根据孩子兴趣爱好合理选择课外培训，杜绝盲目参加培训，坚决避免学校减负、家庭增负以及不问兴趣跟风报班。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和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在22号发布。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8年的12月22号到12月23号，网上预报名时间为9月24号到9月27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0号到10月31号，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特别提醒广大报名考生，报名前请务必提前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来报名。2018年大学生感情状况调查显示，寻找真爱是大学生谈恋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学习生活上的互助。在被调查的在校大学生中，单身总体比例为 71%， 正在恋爱的比例为 28%， 已婚比例为 1%。 值得关注的是，四成以上单身群体主观上不想谈恋爱，愿意享受单身。可见爱情虽美好，但对某些大学生而言，单身也有单身的幸福感。在交往对象的选择要求方面，人格品行是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其次是性格，类似白富美、高富帅这样的热词反映出来的对外貌和经济条件的追求均为次要因素。由文化和旅游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2018文化中国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优秀学员团访华计划近日启动。来自新西兰、墨西哥等18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48名优秀学员于18到27号期间前往北京及其他各中国文化中心对口合作省区市进行文化交流访问。据了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优秀学员团访华计划始于2003年讲学之旅活动，旨在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优秀学员提供来华交流和体验的机会，进一步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红楼梦》分为120回成本和80回支本两种版本系统，成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支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支本是成本的底本。《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指弹琴，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世体情理，暗记寻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是隐去贾雨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后世围绕《红楼梦》的品读研究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一同为您赏析《红楼梦》。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慧莲，北京第二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职称， 东城区学科带头人。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红楼梦》中读究竟应该如何去读，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来讲《红楼梦》究竟应该如何去思考。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级教师，同时也是东城区的学科带头人陈慧莲陈老师来做客节目。陈老师，那么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关于宝玉挨打这件事儿，很多时候很多同学把宝玉挨打这个东西读浅了，应该通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那么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给我们举几个这样的透过故事情节去品读思考人物主题的例子吗？ 好的，姚迪，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情节，就是抄检大观园一回。这是《红楼梦》前80回后半部分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矛盾冲突最复杂的一个情节。从情节的规模、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卷入这一斗争中的人物也非常的多，以致这一个事件意义的深刻性和所表达的典型化的程度，恐怕只有宝玉挨打这个事件才能跟他相提并论了。抄检大观园事件因果叙事环环相扣，大矛盾中又展示出很多的小矛盾冲突，使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人物个性鲜明突出，这就是小说情节中所说的摇摆。抄检原因有三，一是绣春囊事件，它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二是王善保家的挑唆，这是火上浇油；三是丫鬟晴雯奇装异服，惹得王夫人大为生气，这是整个事件的爆发原因。其结果也有三，第一个，王夫人驱逐了晴雯，惜春的丫头入画也无辜被撵了出去。第二呢，是思琪被撵后绝望自杀。第三是探春愤怒地说出了贾家日后败落的谶语。 思琪是该死，只是晴雯冤枉，那王善保家的进谗言是非常的可恶，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阅读的时候呢，要深入思考，或缠线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是假象。抄检大观园是贾府诸多矛盾冲突之后的一个结果，这才是本质。众所周知，抄检大观园是由绣春囊直接触发的，抄检的公开目的呢是探访绣春囊的施主，但是绣春囊并非抄检大观园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抄检的导火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抄检大观园的根本原因及主要矛盾由来已久。这个事件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十分错综复杂，既有上层主子之间的矛盾，也有主仆之间的矛盾，还有主仆之间、奴仆之间的矛盾。其实能够成为主要矛盾的只能是贾府上层主子之间的矛盾。贾府上层主子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最明显的有三组，邢夫人和王夫人之间，妯娌之间本来就是矛盾重生，还有邢夫人和凤姐之间，另外呢，探春和凤姐之间呢也有矛盾，但这三个矛盾都不能单独构成抄检大观园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在这一个情节之中，几个重要人物的个性也被彰显出来，像晴雯的反抗、探春的自尊、迎春的懦弱、惜春的冷漠，全都在抄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放那边，这也放那边，都放下，放下。谁的箱子？怎么不打开让搜？你们可细心的查呀，查不出来可难回话的。都细翻过了，那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走吧。我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这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的。打开， 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的，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呢？快关上，关上！ 你们只管去回太太，该怎么处置，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有你们抄的日子，甄家不是给抄了吗？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天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古人曾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既是女孩的东西全在这儿了，奶奶且请到别处去吧，让姑娘们也好安寝。 可细细的说明白了，若明天再来，我就不依了。 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那就不必搜了。 哼，你果然倒乖，你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天你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 您刚才这么由表及里，同时由浅入深地引导同学们阅读《红楼梦》，要用孙悟空访仙归来的一句，那就是不在三界之内，跳出无形之中。嗯，那看来从小说内容里看到小说背后还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你这么一说起《西游记》，其实我觉得《红楼梦》里边也有神话传说和浪漫情调，但这却丝毫不减少作者对生活中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猛烈抨击和批判。其实早在埃略特200年前的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种中国式的荒原意识，曹雪芹笔下就已经早就流出来了。那么从思想意义上看呢，《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出的不失赤子之心，显然承载的是晚明李治的童心说，而其中对现实的彻底否定，显然又跟后世的龚自珍的四海皆秋气，一世难为春心意相通。《红楼梦》的作者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一个绵长的人文传统。《红楼梦》与现实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不但以精湛的叙事艺术给后人以启迪，而且以深刻锐利的现实批判精神，以及用血泪做成的实践性的见证文化立场，拷问现代作者和诗人的灵魂。 其实呢，您谈到了探春，感觉除了刚烈自尊的性格，那么在持家理政方面也有很多不凡的这样的一个才能。 嗯，是的。那下面呢，我就借探春这一人物提醒同学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呢，要注意平人事，私治政。因为在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呀，家国是同构的，历来一脉相传，家是国的一种简化的形式。封建帝王家天下内的权势消长，朋党倾轧，派系斗争，他的雏形，他的胚胎都可以是从家族里看得出来的。贾府开支巨大，入不敷出，靠信贷寅吃卯粮，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探春果断新政，以大观园为据点发展产业，力图从根本上盘活贾府业绩，以备后患。贾府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有消费无生产，表面光鲜亮丽，实则外强中干。在这种情况下，凤姐别开生面，大力发展信贷，使其出现了短暂繁荣局面。然而无限制的放贷政策其实是危机四伏的，贾府的经济信誉是以政治地位做保障的，一旦政治风向标有变，债主的经济信誉顷刻瓦解，资金链一断，荣宁二府也就瞬时间风雨飘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王熙凤小产期间，书中第56回写道，由李纨、薛宝钗、贾探春组成了少奶奶、小姐三人领导小组，暂时接管了荣国府的财政大权。探春借鉴了赖大家的形式，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放活了经济模式，包干到户。一方面呢，鼓励开拓大观园内河湖花树 等众多经济价值。在不放弃其艺术消费品性能的前提下，将产出的农业和副业产品投入了市场，没有要紧的花草干了卖到茶叶铺或者药铺去，所获得的利润由所有人和经营者共享，合理分成。另一方面呢，节约关中的开支，将竹子林出的笋、稻等这些粮食作物稀稀地拿出去交换了钱粮，那么所余的呢，供贾府上下使用，再多余的就给禽鸟鹿兔作为粮食，以兴利节用为纲。在盘活贾府基业之后呢，他还规划了添置田产，并补贴低收入阶层，比如那些没有营生的妈妈们。另外呢，探春敏锐地观察到贾府财政收缴过程中贪污腐化的、层层剥削的，上头又添一层官主，还有在他们手里边又剥一层皮的现象非常的多。他力求清理冗余机构，每年归账竟要归到里头来才好。这种按劳分配、按劳取酬、自负盈亏的方式已经很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状态了。其实呢，我是这么想，如果高考政治学科出题，那《红楼梦》这个章节呢就可以作为出题的资料贡献。而探春这一个形象、个性和才能非常突出，也应该是重点阅读思考的对象。脂砚斋对本回后批语中写道，咦，是亦难也已，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嘱托，以凤姐之慰谢事，暂待数月而奸奴风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财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交劳，百般弥合，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疑惑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财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交劳弥合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附托，而欲左之右武，掌前答后，不更难乎？是方有志所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一气，三顾流连而欲泣也。所以我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点评，作为我们理解作品的辅助。这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播出到这儿，在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空中课堂《红楼梦》思考篇，欢迎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的空中课堂为各位带来的是《红楼梦》的思考篇，欢迎您继续收听。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红楼梦》分为120回成本和80回支本两种版本系统，成本为程委员排印的印刷本，支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支本是成本的底本。《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指弹琴，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暗记寻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是隐去，贾雨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后世围绕《红楼梦》的品读研究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一同为您赏析《红楼梦》。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慧莲，北京第二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职称东城区学科带头人。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解析《红楼梦》，今天是《红楼梦》的思考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级教师、东城区学科带头人陈慧莲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红楼梦》。您刚才提到脂砚斋点评《红楼梦》，那么好像这个版本里脂砚斋点明了书中很多真真假假的内容，是吗？ 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提醒同学们的地方，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还要辨真假识真相。用作者自己的话呢，他在书中屡屡提出真与假的观念，明显的写出来的是假的，相反的含而不露的才是真的，这也是本书的本旨。比如第一回甄士隐走了，意味着甄士隐去，第二回写贾雨村的对话，意味着贾雨村言，话虽分两回说，实则是一回事儿。所隐去的甄士也就暗藏在了贾雨村言之中，并非言之是言，事之是事了，各不相干。像第四回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葫芦与糊涂的谐音，其中就已经含着真与假之变了。再比如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剑，以正和反来进一步的阐述这种意义，强调正面的美人是假的，反面的骷髅才是真相。所谓正者假也，就是指书中的风月繁华、归英伟秀及风尘怀归秀。所谓反者真者，就是隐藏在这些美丽的人物与事件之后，他们底下的封建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所以作者在这一回里谆谆教导贾瑞千万不可照正面，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子曰：义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义。乐交乐，乐亦游，乐厌乐，损矣。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您诵读的《论语》片段。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这一讲的主题是快乐无所不在。人活在世界上都喜欢过得快乐，但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是要排除负面的因素。哪些因素让你觉得烦恼痛苦的？比如说没有工作啦，书念不好啊，跟别人相处有问题啊，这些你排除这些因素之后呢，就可以转向积极方面，追求快乐。论语里面孔子提到君子的表现，他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谓的不惑、不忧、不惧，没有迷惑，没有忧虑，没有恐惧，那当然是要先做到的。你如果没做到的话呢，你怎么可能快乐呢？但是要做到这三点并不容易啊，它是君子的表现。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迷惑。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他做到了，但是在《论语》里面呢，这种材料不多，只有两次。一个学生叫做子张，他提问说怎么样分辨迷惑，孔子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爱一个人，希望他一直活下去，讨厌他的时候希望他立刻死掉，对一个人又要他活下去又要他死掉，那不是迷惑吗？孔子居然讲这样的话。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好像只有跟那种恋爱的感觉拉上关系吧。他讲的其实是什么？你不要情绪过于冲动，要用理性来做思考。所谓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所以你要破除迷惑，让自己减少困惑，只有一个办法，理性，发挥理性的作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要去思考前因后果相关的情况，而不能够一时之间情绪冲动，好的坏的都走极端，这不行。另外学生是比较老实的学生，叫做樊迟，他也把握机会请教老师怎么分辨迷惑呢？孔子给他的回答我们听听看。他说：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安危以及父母亲的安危，这就是迷惑。所谓的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是祸也。这说明什么？还是一样，愤怒，愤怒是一种可怕的情感，一冲动起来的话力量很大的，很可能是不顾一切。我们说这个一旦发怒的时候好像发疯一样的，外国人也演电影说一个人发怒的时候身形就变成巨大，没有人打得过他。所以呢，这时候就要考虑清楚，你一时愤怒跟别人斗殴决斗，自己有危险，你恐怕还让父母陷入危险。为什么？别人打不过你，放火烧你家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两段材料，说明你要做到不迷惑，一定要好好的练习理性的思考，任何事情都不要冲动，这第一个。能做到，这就进入智者的层次了。第二个，仁者不忧，仁者他没有什么忧虑的事，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儒家是有忧虑的，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所以这个忧虑什么道不能实现，那这是一辈子的忧虑，所有的儒家的学者都有忧虑的，忧虑的是老百姓过得好不好，我的德行修养的够不够。所以孔子也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这当然是生活上啊，你要考虑长远一点就没有问题了。孟子后来发挥得很好，他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我有终身的忧，忧什么？我没有像舜一样完美，别人是一个舜，他做得那么好，我们做不好，这叫忧虑。没有说一朝之患，今天吃什么，今天穿什么，今天去哪儿玩，没有这样的忧虑。接着不惧，勇者不惧。有一次一个学生啊，就请教老师怎么样才能算君子，孔子跟他说啊，君子不忧不惧。学生再问呢，他就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只要反省自己啊，问心无愧，就不需要忧也不需要惧。惧就是害怕，你如果任何事情凭良心去做，认真的把它做好，你害怕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三句话再合起来看，我们说智者不惑，一个智者他没有什么迷惑，这听起来很简单嘛，智者当然是了解很多道理，他用理性的思考，他不会有什么迷惑的。第三句勇者不惧也是一样，既然是勇者，你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了。但是请问为什么说仁者不忧呢？这时候就要回到更深一层，什么是仁者？仁者就是行仁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也就是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人呢，他没有什么好忧虑的，因为他真诚，他一切都是秉公而行。孔子的学生啊，有时候还会在底下猜测老师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东西没告诉我们，所以孔子有一次就直接说了，各位同学，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吗？我没有任何隐瞒，我的言行表现都在你们前面，没有说有什么思想藏起来不说的，只要你们问我都会回答。所以孔子他是仁者不忧，是因为坦坦荡荡，真诚由内而发，所以也不需要去忧虑什么。你把这三个情况都排除，没有迷惑，没有忧虑，也没有恐惧，哎，你就慢慢有希望了。但这样还不够。 孔子身处乱世，一生遭遇种种困境，却总能在生活中保持坦荡和快乐。面对人生的困境，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快乐，让人生充满正能量呢？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有许多困境怎么办呢？你怎么面对困境？孔子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要离开鲁国算了。他就对子路说，我的理想不能实现的话呢，干脆乘烧木筏到海外算了，能跟随我去的就是子路吧。子路听得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子路很多时候比不上颜渊，比不上子贡。孔子看他那么高兴呢、啊，就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孔子不是真的要出国。他说，子路啊，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啊，你要做这样的木筏可以漂洋过海，那个木头去哪里找？所以这就是孔子对学生的一个，一方面是鼓励说他对子路很欣赏，另一方面提醒他，我只是感叹啊，这个社会很乱，我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已。另外一次呢，孔子又想离开鲁国了，想到哪里去？到南方去，到江苏浙江这一带，古时候那里还算作九夷之地啊，很落后的。所以我们看到《论语》上的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有人跟他说，那种地方太落后了，你怎么能住呢？孔子说什么？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真是非常精彩的回答。君子去住的话，怎么会简陋呢？君子就是要办教育嘛，就是提倡文化的嘛。当然孔子也没有去，孔子作为老师，他教学生一辈子，有的学生也让他失望啊。上次我们提过，宰我白天睡觉啊，孔子对他加以责怪。另外也有学生呢、啊，像冉有，多才多艺能够做官，结果做官之后呢，就替季氏啊增加税收，让他的老板季氏财富啊比鲁国国君还多。孔子很不高兴，他说冉有不是我们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显然他非常的不满。另外就是子路， 子路也自作主张要让一个年轻的学弟啊去做个县长，孔子说还不适合。像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孔子对于自己教的学生呢，有很多地方觉得不够理想。他甚至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了解我呀。我们有时候看到这句话真的很伤感，孔子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居然说没有人了解我，而当时在旁边的是谁呢？就是子贡，好学生。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三个最好的学生，最亲近的学生，就是颜渊、子贡、子路。结果子贡在旁边说，老师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呢？孔子只好说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只有天了解我吧。这个话不是一种感叹的话，它里面应该也有一些事实的根据。因为孔子的思想是无道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们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子贡这个学生非常的聪明，言语科的高材生，他喜欢比较别人，评论谁好谁坏。他有一次评论到孔子了，他说我们老师啊是五个字，多学而自知，广泛学各种东西，脑袋记忆力不错，记下来很多材料。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不太高兴，就把子贡找来说，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各种知识然后记在脑袋中的人吗？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他说，不是的，我有一个核心思想，把我的学问整个连起来成为一个系统。你一贯之道是什么？就是人。孔子呢，他要快乐的话需要另外找到一些方法。什么方法呢？诗跟乐。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诗经有300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很多人把它讲成思想纯正无邪，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思无邪三个字明明出现在诗经里面，鲁颂迥编形容鲁国国君有一匹马非常的壮观，马跑得很快，直接跑出来，不能随便偏斜转弯。这叫做诗经300多篇，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都出于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就是文学嘛，文学以情感为主，绝对不能矫揉造作或是堆砌文藻。所以孔子说的是这个，你读诗经的时候不觉得情感很真诚吗？真诚能够引发真诚，所以一个人读诗经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感觉到自己年轻的时候那种真诚的情感发出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早年的理想。所以孔子就劝学生要读诗经啊，他特别提四个字，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都跟情感有关，引发真诚的情感，观察自己的自节，看看年轻的时候立的志向，老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然后呢可以感通人群的叫做情感交流，可以抒发委屈怨恨。你如果心情不好读诗经，就发现你这个不好算什么，多少人在里面比你有才华的，比你受更大委屈的多了，读了之后自己的情绪呢就和谐了，和解了。所以读诗经啊确实可以带来快乐。所以孔子说过三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教化的最后的结果要靠音乐。所以在论语里面呢也有几段谈到音乐的材料。很可惜的是什么？音乐在古代需要有演奏的团体啊。这已经在当时礼坏乐崩很难得一见了。孔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齐国，他在齐国呢第一次听到韶乐的演奏。韶乐是古代舜的时代所制作的音乐，是最完美的音乐。孔子说他是尽美又尽善啊。他说没有想到音乐可以制作的这么完美，代表什么？他在鲁国没有听过，古时候也不像今天可以有 CD 啊这些录音的材料，所以音乐要发展要保存是很不容易的。但孔子呢他也认真的研究，我们以前提过他跟师襄学习音乐，学到最后让老师对他都非常佩服啊，必习以再拜，对这个孔子这个学生啊。所以孔子对音乐显然很有心得的，他有一次跟鲁国的乐师啊就谈到音乐，孔子对乐师说，音乐是可以了解的，开始演奏的时候各种声音陆续出现，显得活泼而热烈，发展下去呢这些声音和谐而单纯，然后它的节奏清晰而明亮，它的旋律 连绵而往复，一曲告终。你从这句话实在不太懂得他到底在描写什么，但你不能否认啊，始作戏如也，从之纯如也，矫如也，亦如也，已成。他也是分几个阶段的。孔子本人啊，他是精通这些乐器的，他教学生啊怎么弹瑟啊，以前称作古瑟，至少子路弹过瑟，孔子觉得有沙发之声啊，不太满意。但是曾皙弹瑟，孔子对他就很肯定的。曾皙就是曾参的父亲。孔子本人呢、在魏国的时候曾经集磬，磬这种乐器啊，到博物馆看大概都可以看到啊，一片一片石片，石头做的，然后呢你敲的时候有各种声音。子集磬于魏，在魏国的时候呢曾经集磬，结果有一个人挑着竹篓子啊经过孔子的门前，居然听懂了。他说：“有心哉集磬乎？”代表集磬这个人啊内心有很深的想法，很深的情感啊。孔子还是有办法疏解自己的情绪，他喜欢跟大家一起唱歌，晚上没事了，哎，就大家一起唱唱歌。我们看到《论语》里面有两句话，第一句是什么？老师这一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孔子为什么哭呢？他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是替别人承办丧事啊，替别人办丧事，你心里好过吗？学生又记下来了，老师在家里办丧事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这说明孔子承办丧事的时候有几个学生当助手，观察到老师的表现。一个职业做久了之后往往会有职业上的习惯，你如果常常替别人办丧事，办久了之后就会想到这是别人的事情，我该吃饭还是要吃饭。但孔子不行，他非常真诚，只要看到商家有人哭他也难过，他这一天哭过，学生发现他就不再唱歌了，到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所以人的生命要有规律，同时要有一个节奏。什么意思呢？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你这一天难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不要把昨天的情绪呢带到今天。好，另外一段是老师跟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很快乐，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孔子呢跟他唱和声。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后贺之。所以看得出来孔子常常唱歌的，唱歌代表什么？欢乐开心。所以如果一个时代有他的问题，你的环境并不理想，怎么办？要设法自得其乐。 在孔子看来，快乐也分好坏，哪些快乐是对我们有害的？人追求快乐，如何才能做到乐在其中而又不误入歧途呢？ 讲到快乐呢，我们要知道孔子也分辨好的快乐跟坏的快乐。什么是好的快乐呢？孔子说有三种。第一个，用礼乐调节生活的快乐是好的。第二种，乐于称赞别人的优点，那这种快乐是好的。第三种，能够认识很多杰出的朋友，这种快乐是好的。这三种快乐有一个特色，都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你如果用礼乐调节生活的话，叫做文质彬彬嘛，啊，有礼，礼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区分，长幼尊卑有它的各自的规矩。乐代表和谐，大家的情感可以交流打成一片，互相沟通，用礼乐调节生活很快乐。三种快乐是有害的，哪三种呢？第一个，乐交乐，以骄傲自满为乐。第二种，乐逸游，跟别人啊，一言道然旅游啊，以此为乐。第三种，乐宴乐，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吃吃喝喝，以此为乐。这个几乎孔子不讲我们也知道，对一个人的身体不好，对他做人处事都有问题的。所以快乐也有好坏，孔子本人啊对自己的处境啊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以这个快乐的好坏来提醒同学们，人生是追求快乐，但你不要误入歧途。如果你走上一种属于身体方面啊，放纵自己的欲望来追求快乐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相对的走上正面的，那就是有益的快乐。所有学儒家的人都一定要念《论语》，《论语》第一句话里面就有两个字很重要，一个叫乐，一个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提到有朋自远方来，